声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，温暖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。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今后各自曲折， 心的眼泪是

云，花瓣飘落下又生根，淡淡交回过，各不留下印。但是经历过最温柔共。

穿起是我最配衬，但你冷冷冷眼似看足我了闲人，问你哪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提提神，但恩爱连从沉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，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，但你碰碰嘴角动作像寥寥途人，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，而你似强制内心的纠缠，愿问日走散，明明无语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愿问日走散，在前生何必追问了解，问你距我太远可不可以坐更近，但你似听见了某个极无聊奇闻，问你有否想起你我是那样成为情人，但恋爱连长沉默如像总觉得我不再吸引，问你那晚见我怎么湿透了发根，但你似觉得我问错问题如傻人，问到你跟他相处背后那段情缘传闻，而你却窃笑像偷偷兴奋，明明无语地再过问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，愿问越相信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何必追问。 Thank you.

想不会累，一直往前，一个我动弹不得，伤心欲绝，我不确定几个我住在心里面，偶尔想敌人，偶尔想姐妹，一个我在网路上朋友一堆，一个我在房间里独自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一你笑。